将有下一幕，崇拜也都可以，这场自导自演的戏，我心中的白雪公主出现在自己的荧幕。 Please Please Please 手里的爱让我们太有难， Baby 拜托无依无在你那感情舒坦。